滚冰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邓翠萍把陶克明请进高升客栈，见着田小凤，这陶克明啊坐不住金銮殿了，急的是抓耳挠腮，当众出丑，还动手动脚的。田小凤假意的躲躲闪闪，羞羞答答进了里屋了。陶克明六神无主，勉强在这儿吃完了晚饭，甚至说话都离谱了，词不达意，这就叫魂不守舍呀。 等临分手的时候，他拉住郑翠萍：“郑先生，我有个事儿跟你商议，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其实他甭说话，郑翠萍就知道什么事儿了，假意装糊涂：“啊，说吧，什么事儿？”只要我能办到的。郑先生，你说你跑买卖能赚几个钱？这年月兵荒马乱的，说句难听的话，还背不住你赚的钱落得人旁人手里头，弄不好啊还去把命搭上。郑翠萍说：“可不是嘛，那怎么办呢？为了生活所迫呀，明知有风险也得来回跑的呀。我看郑先生，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你甭干这个了。”“那我能干什么？”“嘿嘿，干什么，我叫你干什么你就能干什么。我在噶尔图这儿，我给你找个职业，你一天就跟着我吧，每月我给你关500元钱，怎么样？房子什么我全包下了。”“哎呀，多谢少帅，您这心可太好了，我真走运，怎么遇上您了？”“哎，不必客气。不过我这话还没说完呢，你不是说令妹当初找过人家，还没等结婚呢，对方就因病而死，就剩下令妹孤苦伶仃的20多了。哎，那么好个人不糟践了吗？我的意思呢，我打算娶她，咱们呢走一门亲戚。哎，你随着令妹你也就发了财了，不知道你愿意不？”郑翠萍听完之后把脸往下一沉：“哎，少帅，你瞧不起人呢你。哎，哦，你的意思是我拿我妹子换职业，拿我妹子换钱花，你把我瞧的也不够人了。”“哎哎，我没那没那个意思，我是说咱们成了亲戚了，你自然而然的就得受到我的照顾，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只要你乐意的话，我管保令妹吃喝不尽啊，要什么有什么，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 哎呀，我妹子挺古怪，这事儿我得跟她商议商议。她眼光也特别高，谁知她乐意不乐意呢？明天，你听个回信吧。什么时候明天？明天吃罢早饭吧。好好好，郑先生，但愿你欲成此事，我一定重重酬谢。明儿见，明儿见。带着保镖他走了，郑翠萍狠狠地吹了一口，呸，妈比狗屎都臭，转身回来了。见着田小凤弟兄们，大伙又说又笑又生气，都说田小凤今天表演的相当出色。田小凤说算了吧，这个差事有一线之路我也不乐意干呢，这是没办法就得了。其实田小凤心说话，我冲谁呀？我冲我三哥张作霖，不然呢我才不干这掉价的事儿呢。那么经过研究之后决定再收一步，离采取行动就不太远了。告诉小凤和田的丫头如此三般三般如此。第二天天也就刚放亮，咣咣咣就有人砸门呢。陶克明派来人了，立等回信。这小子一晚上都没睡着觉，逼着人快点来问一问。郑翠萍告诉这人，你回去上父少帅，说我妹子已经叫我说的活了心了，但是还想进一步的谈谈，请少帅来一趟。报信的人回去这一说，陶克明乐的翻俩跟头，带着保镖打手又来到高升客栈，见着郑翠萍。哎呀，多谢郑先生，郑先生，我值得您呢，给帮了不少的忙。郑翠萍说，你先别谢我，我看这样吧，我也豁出去了，我看出来少帅是个交朋友的人，我对你又敬重又觉着亲热，我也希望这事儿能成，就是我妹子有点个性，你们俩单独的谈谈，是不是？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如果你们要单独谈成了，我这块一点说的都没有。那太好了，太好了。什么时候谈？今天这一天吧。少帅，你讲不了就多少得破费点，出手得大方点。哎呀，没说的，没说的，应该应该。我把礼品全都带来了。另外，少帅，我出去躲一躲，我在跟前儿，这你们说些话都不方便。我几个伙计我也带走，把这屋这院就给你们腾出来，那方便吗？那有什么不方便的？你们就谈谈呗。那行，那更好了。另外，郑翠萍看了看他身后那些人，我少帅，你带着这么多人似乎也不太方便，我妹妹胆儿还小，你说你们谈话院里站着老些挎手枪的，他该说的话他也不敢说了。哎呀，没问题，我们谈话能叫他们听吗？你们听着，都回去吧，回去吧。少帅，您的安全留一个就行。哎，老九啊，你留下，剩下都他妈滚。二十多个保镖啊，全给撵走了。郑翠萍点点头，心说差不多了。然后他领着人也躲出去了。这屋里边就剩下田大丫头、田小凤、那个老九和陶克明。这田小凤一看该自己出马的时候了，心情也有点紧张啊。 一开始羞羞答答陪着他说了几句闲话，给他沏上水，又在前边端了点点心。陶克明就等不及了，妹子，你别转悠了，你转悠的我心呐、啊、心忙意乱的。咱们谈点正事儿，时间宝贵，来来，你坐下。那我说大姐，把田大丫头叫过来了，我陪着少帅说几句话。这屋没您的事儿了，您也到外边去吧。哎，把田大丫头支走了。目的是什么？叫田大丫头把那叫老九的给整走。田大丫头多聪明啊，冲着那老九一呲牙，我说这位兄弟，咱们都躲躲吧，你到我那屋里头。哎，这老九还犹犹豫豫的，陶克明一瞪眼，滚，去去去，你他妈在这站着干什么，跟一根大蜡似的。就这么把他也撵出去了。等田大丫头把他领到自己的屋里头，在那酒里边就下上点零碎。什么零碎？事先带来的蒙汗药，就给这老酒喝上了。这块的人嗜酒如命啊，就像喝凉水似的，光光周进两碗去，老老实实的往床上一躺，就吐开了白沫。田大丫头把他身上长短两颗枪全给缴械了，然后把他捆上飞床底下了。他当年就在田庄台啊，跟着那柳子出生入死干了多少年呢，杀人都不带眨巴眼的，干这事儿这是家常便饭。田大丫头办完了，对着镜子理理头，拎着壶出来了，故意到田小凤那屋问了一声，姑娘啊，要水不？往上一举这把壶，意思是说我已经得了手了，该你的了。田小凤心也有底儿了，把药也下好了，但是哥的这个量啊别太多了，把他给毒死这事儿还麻烦了，主要要活口的。就这么样，药下完了，哎，陪着他在这儿连说再笑，再叫他喝着，不知不觉之中他把这药喝下去了。陶克明就动弹着，脑袋发紧，心里头闹腾，哎呀，这客栈的妈不太卫生啊，这什么水？可是再想说话，舌头根发硬，舌头发麻，脑瓜子嗡嗡直响，连喊也喊不出来了。他就感觉到情况不妙，用手刚要碰枪，身子一摘尾，哭哭摔倒在地。田小凤动作麻利，飞身已经跳过去，把那手枪给他卸下来。田大丫头也进来了，不容分说，拿绳子就把他捆上了。事先准备的口袋，他装在里边，把口袋腿系上，也塞到床下，把屋里的收拾收拾，跟没发生任何事情一样。要么能有一个小时，郑翠萍回来了，唱着小曲儿，假装没事似的。妹子，妹妹，你们谈的怎么样？田小凤一乐，都谈妥了，这位进了口袋了，嘿，一点麻烦也没遇上，没有，干净利索，事不迟疑，快走。赶紧把掌柜的找来了，结了电饭账，把马匹车辆全都准备好了，把陶克明这大口袋抬到车上，田小凤、田的丫头坐到他身上， 然后车子一掉头就离开嘎尔图。等到了郊外啊，郑翠平告诉老板赶紧赶路，快，越快越好。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连车子带马带起几溜尘土来，眨眼之间就出去六七里地。等陶克明那些保镖等了两个多点儿了，估摸着谈的也不得理儿了，我们去看看主子吧。到了店房一打听，店房说人都走了，把账都算了。哦，走了，哪儿去了？我们少爷呢？等到屋一找没有，他们到街上滑了去，在街上也没找着影子，就预感到事情不妙，二次回来搜查店房，在床底下把那个老酒给掏出来了，没要他，这是臭肉有什么用？一看，哦，中了麻药了，解过来一问，老酒说了，坏了。我们遇上这伙人不是做买卖的，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可能少帅落到他们手里头了，快报告，快追。荣等再报告集合队伍再追，晚了三春了，那面连影都没了。书说简短，他们不敢走大道，绕小路，又回到通辽。这事儿办得真干净啊。那位说，你说的也太简单了啊，事情经过就是这样。这个张作霖他们这帮人专干一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事儿。你觉得这不可能，哎，他就从这上来的。你看你千军万马不解决问题。啊，他们料为一动脑筋，这招是行之有效。过去张作霖就绑票竟使这招了。等郑翠平、田小峰他们回来，见着张作霖一说这经过，张作霖一拍大腿，好，有两下子，我一定重赏你们。那人怎么样，还活着吗？嘿，我说您这话说的，您不说要活的能叫他死吗？路上虽然没给他用解药，但是老给他灌人参汤，一点事儿没有。带上来，说带上来就是抬上来的，把口袋撤掉，绳子给他解开，给他用上解药了。过了好半天呢，陶克明就像睡了个大觉似的睡醒了。哎呀，身上怎么这么难受，四肢发麻，这脑袋怎么一蹦一蹦这么疼，还觉得有点恶心，一动还哇哇的还吐了两口，睁开眼睛一看傻眼了，这什么地方，这他正然发愣呢，汤二虎过来了，啊，啪啪就俩嘴巴子。俩嘴巴子把他打清醒了，唐二虎提了他衣服，我小子，你纳闷吧，你不知道这是哪儿吧，我告诉你，这是通辽，你现待的这个地方是张统领的衙门，往上看看呗，这就是七营统领张作霖。这回他听清了，陶克明一瓶落到张作霖手里头了，就知道九死一生啊。那位说他知道张作霖吗？啊，有几个不知道张作霖的，是拉杆子柳子里的土匪也好，猛匪也好，要提起张作霖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张作霖现在当了大官了，他们更清楚，因此这小子顿时这脸刷就变了。你别看平时趾高气扬， 到了这时候呢，这小子非常惜命，双腿跪倒，饶命，大人饶命，张大人饶命。张作霖看了看他，心说马巴子是他妈个软骨头，面儿捏的，妈这种货好对付。张作霖把桌子一拍，哎，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陶克明。 你是干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我干什么的。 张嘴！人过来啪啪又一顿嘴巴。 哎呀，我说。我刚才说的是实话，我就指着老子吃饭。我爹有能耐，我就胡作非为，所以我也说不上我是干什么的。 嘿，其实你说的嘛也对，你是个臭无赖、地痞、流氓、土匪， 对，反正叫什么都行。 我再问你，你爹这个混蛋现在在哪儿呢？ 我爹在龙王庙。 在龙王庙，太好了。你想活想死？ 我当然是想活了。 想活？会写信吗？ 念过几天书。 给你爹写封信，把你的情况跟他讲讲，让你爹来赎你来，懂吗？你小子跟你爹多年，大概陆林这碗饭你们也没短了吃，对里边的规矩你们也明白。你小子想要受苦你只管说话，我给你五天期限让你爹来赎你。头三天我们对你连汗毛都不碰，一日三餐好吃好喝，就把你软禁到这儿。到四天头上，对不起，你们听着啊，准备一块大木板，把他的俩手俩脚给我钉到木板上。第五天掏个掏壶，还要不来，把他的耳朵给我拉下去，寄给掏个掏壶。六天要再不来，剁他的双手双脚，挖他的双眼。这张作霖一方面是吓唬他，一方面说的这是真的。哎呀，那阵儿啊，想怎么干怎么干。绑的这个票或者这个人质要到了手里头，能轻易放过，那得折磨的死去活来。就即使把这个人放回去了，不是封杀了，也得落个终身致残呢。这陶克明没少帮着他爹干坏事儿，那么他爹当初绑票的事儿也没少干呢。怎么收拾那人质，怎么收拾这肉片，他都看见过。他一想到这，今天自己要挨收拾，头发根都竖起来。吓得磕头好像几千岁米。张大人开恩呐、啊、张大人别收拾我，我给我爹写封信，他肯定能来赎我来。你们有什么事儿，你们去算去，我去呀，我冤。别说了，我说话是算数的，带去写信。 哎呀，是，遵命照办，是遵命照办。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yeah, yeah,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北京郑国